神放工，精神还在线吗？ 不在线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莹莹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加满 勾选 Magic Hour，Let's go！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有时候啊，戴眼镜呢，真的是一个烦恼来的，尤其是你忘记带出门的时候。 是。 那时候我就跟我弟弟出去吃一个午餐的时候呢，他忘记戴眼镜了。你知道他的近视度大概有多少吗？ 500吧。 接近啦， 差不多400-500的那种，很深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戴眼镜的话，真的是看东西模糊模糊的。 对， 但是他就是忘记了，因为他起来的那一刻呢，懵懵懂懂叫啊，吃午餐了 ，OK 了，走路走路走路， 所以他就变成你的导盲犬，是吗？还是你变成他的？ 我变成他的导盲犬。 你变成他的导盲犬吗？你就趴在地上，汪汪汪汪汪，是吗？是这样吗？ 类似这样概念的，我就带着他引导他怎样走了哈。可是当时候呢，引导他进去摸的时候呢，我突然间跟他说：“哎、欸，我要上个厕所，你在这边等我一下。”然后我就去上个厕所咯、然后上了大概5分钟，我弟弟就怀疑为什么那么久啊，我的姐姐。然后他隐隐约约看到那边很远的地方呢，好像是我的感觉，因为我又绑这个马尾啦，然后又染那个挂耳染的，那个女生也是刚好染那个挂耳染。 他该不会去找他了吧？ 他直接大大声喊那一种，你懂吗？姐这边，姐姐。 然后那个人怎么回应？ 那个人肯定没有回应他，他都不是姐姐，他是安迪来的。 所以代表在模糊情况下，莹莹的脸跟安迪很像。 哎，excuse me， 是那个头发很像，或者是如果你要变靓女的话，就要找近视的人。 喂。 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当时候呢，我就站在我弟弟隔壁而已。他突然大喊，我觉得很尴尬，我就走掉了，不要靠近我的弟弟那个范围。 所以你们全家都是出行一家人呢、欸， 真 的都蛮出行一下， 真的很出行， 也很可爱啦， 很可爱啦。所以当时候呢，就是发生一个这么可爱的故事。 所以今天要聊一个比较愚蠢的弟弟的便便便吗？ 不是啦，是关于戴眼镜的。回来就告诉你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吧。守着故事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艾薇的《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可是我们都很喜欢艾薇呀，特别是他的歌迷呢，就一定要去支持他的演唱会了，将在6月27号晚上8点呢，在 Zepp Kuala Lumpur 实力开唱。现在呢，去到 www.fantopia.io， 你就可以买票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Y 你，继续给你勾选边边边。 八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当你有近视的时候，就要戴眼镜了。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不喜欢也要喜欢了。所以戴眼镜的时候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呢，如果你忘记戴眼镜出门，你就不用负责开车了。 没有，这种是在你有伴侣的情况下。 在我伴侣跟朋友出去也是吧， 就你有另外一半哦。如果你一个人又没有戴眼镜 你应该不会那么笨吧，都出门一个人了，都模糊了，你应该会记得戴吧。 其实这个是真的可能发生，像以前我还没有做雷射的时候是戴隐形眼镜。 OK， 那你知道隐形眼镜有时候容易滑落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眼睛痒要把隐形眼镜摘下来，它又透明又小片然后可能如果我们稍不慎呢，就会不小心把它弄跌弄落。 OK， 然后跌落了过后很难找啊， 找不到， 你就有一颗眼睛是蒙掉的嘞。所以戴隐形眼镜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苦衷，而且又是一个人的话你很难开车也很危险。 所以我完全不会戴那种透明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选透明的，我觉得很危险， 是吗？ 你看不到那个东西，所以我是会选有颜色的 lens。 OK， 我个人有阴影，因为以前看新闻讲到那个有颜色的 lens 它会染在我们的眼珠上面，所以我看过我就有阴影。 这个是好事不是？你要变成外国人就是趁这个机会咯。 它是要染不染，看起来像血丝啊，不是外不外国人 zombie啊，变zombie啊， 像zombie 啊。所以我就完全不会选择这个透明的 lens，真是蛮可怕一下的。 对啊， 或者一个方法的，把那个眼镜放在车里面这样子就不会忘记咯，出门的时候就安全一点。 所以呢，找一个另一半就好咯。 他是我的那个什么 导盲犬 的。 你不如去养一只导盲犬，好快一点。 他不会开车，他开不了车， 可能考狗狗的执照。哇，骑在狗的上面回家。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会发生这样事情。 好了，假的啦，还有哪些开心事回来再聊了 ？OK， 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Treasure 的 Everything， Treasure 的演唱会将在5月30号在 Unify Arena Bukit Jalil 闪耀开唱。现在立刻去到 www.golife.com 来买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 八 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当你戴眼镜的时候呢 ，everything 都是视线呢都是清楚的那种清晰的。所以戴眼镜的时候还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开心故事。 我觉得戴眼镜的开心事情是因为你没有戴眼镜的话哦，你可能看的东西是蒙蒙的嘛，你戴有眼镜的话哦，那个东西就会比较清晰，我觉得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啊。如果是 for 男生戴眼镜的话，我觉得很帅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开心的事情。 真的假的？男生戴眼镜是帅啊？当然，这个有很多人是认同的 啊。真的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有的男生戴了眼镜过，他反而有一种文青。而且我跟你说，我很多女生朋友有一直在跟我说，有一种男生特有魅力。 哪一种？ 我相信你也认同了。在中学有没有那种男生哦？他是很 sporty 打篮球或者田径 okay, 田径的那种的，或者是那种 阳 阳光型的。重点是他平时不戴眼镜打球的时候是超级 man， 可是他回到班上过后把眼镜戴起来那一刻，而且是那种韩式细框的眼镜，就会增加一种书生感。很多女生朋友为之疯狂，就觉得你这个人能文能武。 但是重点是你颜值真的是要在线的那一种啦。你想象一下我们这边 MC 里面啊，你咯。如果你戴眼镜很奇怪， 其实我以前中学是戴眼镜的，而且是 OK 的。 我也看过你戴眼镜啦，但是我比较喜欢你没有戴眼镜的那一个颜值。 而且人不戴眼镜的时候，他的整个轮廓会改变，我也是有稍微改变跟以前比起来 ，right？ 是比较帅了一点。 我以前听过有一种做法是，如果你的脸是微胖型的，我听说过 戴 眼啊，对，肉肉的戴眼镜对于男生也可以做一个修饰的作用。就你戴了眼镜过后可以修你的脸的。 有，所以呢，我就买比较眼镜那个眼眶比较大一点的，你戴上去的那个 感觉脸很小。 显瘦的那一种的， 对，这也是戴眼镜的开心事了哈。 回来就要跟你分享心酸的部分了，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 勾选李永春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盛哲的《在你的身边》。 Hello， 你好，我是 Y Y 宁。 八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近视的人啊，眼镜真的是要在你身边啊！如果没有的话，视线都模糊了，这个是很心酸的事情。那还有什么心酸事呢？戴眼镜的时候，那就是忘记戴眼镜去学校，就看这个同桌的作业拿来抄的，结果这个同桌抄得很慢，那个白板。老师已经把那个白板上所有东西擦得干净了。 OK， 以前在我班上会有人忘记戴眼镜，可是他会主动的举手说：“老师，我今天忘记戴眼镜，能否让我去到比较前面来抄那些黑板？” 我不会这样子去跟老师说的，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小姐。 因为坐到最前面就不可以跟朋友说话了，老师的视线就是看着你了。 没有，但问题是你跟朋友说话干嘛还要抄东西？就算了，就荒废学业就好啦，荒废到底啊，就做烂烂到底啊。 我哪有，只是偶尔想要讲话而已嘛。只是一直抄抄抄抄，我觉得很无聊。偶尔要聊个几个闲话的那一种吗？ 没有，我跟你讲，你是中学是戴眼镜的人吗？ 我是戴眼镜，但是近视度没有那么深，大概百多度而已。 That's why， 所以你不懂真正戴眼镜的心酸。男生特别有体会，特别像我以前中学，我们很常会去打球，或者是我很容易冒汗。 对， 冒汗的人戴眼镜会怎样？我们这种又是鼻梁没有很高的顶的人， 很心酸， 他会一直滑下来。如果你一直要去把它顶上去，顶上去顶你那个两个镜片中间那个根啊， 是， 而且以前严重到是。我的肌肉肌油之后戴 lens 了啊，戴 lens 了啊，我一直顶我的鼻梁，我一直以为我戴眼镜，你知道吗？一直顶，一直顶，没有东西可以推，反正没有安全感呢。 所以他们有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就是擦那个粉在你的鼻子那里，因为它就会防滑了， 而且还有一个 会出油了。 就是他们以前更加早期的，他们会把那个线啊绑在我们的那个眼镜的那个尾端，很像那种老人家戴的眼镜啊。 小学生也是有啊，可爱啊，觉得。 我觉得那个很 sad sad 样的嘞，戴这样的。 哪有，很可爱。 如果你喜欢的男生戴那个你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 所以是那种阿嬷的那种青涩这样的。 以后再打算以后再看看我可不可以喜欢 啊。当然那种见仁见智啦，就是我觉得戴眼镜那些心酸很容易滑落。还有哪些心酸事回来再分享，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李荣浩的恋人。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八 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不知道你的恋人是不是戴眼镜的呢？那戴眼镜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心酸的事情？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心酸故事。 戴眼镜的时候有遇到心酸的事情，我就比较少戴眼镜，但是呢，我有很多常年戴眼镜的朋友，他们都说呢，眼镜有魔法。为什么呢？就是说哦，他们呢，通常会把眼镜插在头发上，或者是挂在脖子上，对吧？但是呢，他们都会找了一整圈找不到眼镜的。 哦，就是眼镜很容易搞丢，弄不见。 不是， 其实大家的眼镜有那么容易弄不见吗？我很少弄不见眼镜，我是最多睡觉的时候给它压下去。 不是， 对对，压到扁掉。 那你不是要买过你压扁 了？就会去眼镜店调那个铁，我的那个框框给它调好了、 哦。好麻烦哦，没有，因为有些人有健忘症，他明明呢戴在身上的，就可能挂在他的头那里，可是呢他一直找，就讲我眼镜在哪里，我眼镜在哪里，结果是挂在他的头那边。 对呀、啊，而且其实大家一直没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戴眼镜的心酸 啊，来， 那就是会起雾。我自从雷射跟戴了隐形眼镜过，我就没有这个烦恼。起雾太麻烦了，从车里出来的时候， 哇，整个灰蒙蒙，完全看不清楚，又要擦它， 真的很心酸。以前还有一个心酸的事情就是呢，你要戴墨镜的时候，可是你又近视了，怎么办？想耍帅耍不到。 所以呢，不要像我这样小时候躺着看电视节目要的话就是保持距离，以一个健康的角度来看， 是 这样的话比较好，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学起来。但不管你是有戴眼镜还是没有戴眼镜的人，都要擦亮你的双眼因为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呢，是肯定不能错过的，那就是户外竞技真人秀《奔跑吧2026》回来啦！这一次呢，他们会以不同的主题模式展开，巧妙融入时代感跟地区的特色啊。李晨啊、郑恺、沙溢、白鹿等人都是他们的常驻 MC 哦。想要看到的话呢，4月25号起，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半 ，Astro 频道306 Astro Go 或者是 Suka， 你就可以看到啦。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